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嗯，我们看到微博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哈，说如果你的粉丝呢超过10000，你就好像一本杂志；如果你超过100000呢，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0000呢，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000，你就是个电视台了；如果呢你过了1亿，那你基本上就是 CCTV 了啊。 我觉得特别形象， 现在有人 这个 有人这个粉丝过亿吗？ 过亿， 过亿可能还没有吧。 最高的我看了统计啊，就是排名前10的，最高的是陈坤 啊， 不是 姚晨吗？ 不是姚晨， 姚晨 已经是落到第三名了。第一名是陈坤，5000多万，第二名是林心如，也是5000多，第三名才是姚晨。但是前十名里面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明星为主，还有第9和第10是两个化妆老师。然后那种所谓在言论界里面大 V， 又是青年导师、 公知、 公知、公知范儿的，最高的当然是李开复。李开复的粉丝量呢也是5000多万，而且就在他9月5号在微博上写这么一条，说世事无常，生命有限，原来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他透露过这么一句话之后呢，又涨粉了。就那个时候，我看《南方人物周刊》给他做了一个封面报道嘛，那个时候是9月3号做一个统计，粉丝呢是也是5000多了，但是我今天刚上节目之前我又看，发现又涨了20000多个粉。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评论数目已经达到了19万，转发已经有16万， 就这一条是吧， 这一条就他透露出自己患癌症。那目前李开复先生呢是证实是罹患这个淋巴癌，已经是返回到台湾接受化疗，但是呢他在病中，你看一是不忘工作，二是仍然是不忘更新微博，就分享现在的治理的情况啊，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啊，也不要老说得的淋巴癌谁谁谁这个死亡率多高，他说咱就不能乐观点吧， 多康复的 对 说了。 哎，大家看到李开复他公布自己患癌症什么反应啊？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就是他关心别人的那个癌症行动这样的一个言论， 是 但是后来对，但是后来大家说，哎，他患了癌症了，还挺震惊的。说实话， 震惊的哈。 但我看的时候，我心想，哎呦，我说为什么这个 IT 业扎堆儿，这个扎堆儿得癌症， 还有谁、 啊、 比较差？ 哎，这个乔布斯啊，然后还有很多人呢。我仔细翻了一下，比如说那个微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微软很多人都得癌症。 工作压力太大吗？ 工作压力是不是太大？ 后来有人专门分析说，淋巴癌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作压力和你长期 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有一个叫保罗·艾伦的，他也是患这个细胞淋巴癌、淋巴瘤，对，他也是细胞淋巴瘤，所以呢，他也是得癌症的。然后惠普的前董事会主席，也是得这个卵巢癌去世，2011年得卵巢癌去世的，然后这个中国的话的这个紫光的原董事长兼总裁王一群，他也是2012年因为肺癌医治无效去世的，他才45岁，青年才俊。 所以哈，你看这个行业里面，二一个是这个位子的里面，就大家可能身患绝症这个几率，可能也不是说你的几率比别人高，而是呢你们身患这个绝症的曝光率要比常人高， 要不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位置导致了他得癌症以后得到了关注多。 关注多 对，大家觉得圈子里面其实患癌的， 我就稍微扫了一下哈，扫了一下这个评论数和转发数，大部分都是希望李开复先生就是早日康复啊。 当然了，你 也是小部分，但是 你有没有人按赞呢？ 赞啊，50000多按赞呢、啊，50000多按赞啊。就可能一开始确实不明真相嘛，你不知道他这句话到底是暗示自己，还是真的像燕婷说有人关爱癌症行动，就说哎这句话你看我们导师说的，导师说什么 我们都 是有他的道理的，都是有他道理。我就想到北邮的校长在8月份的时候，教育部不是在他们网站公布一个消息嘛，说北邮的校长也是中国的防火墙之父，方冰心，他就不再担任北邮的校长了，也是查出了患那个肠癌。但是你知道他当时患癌症，网友的反应不是像李先生这样，网友说什么非常恶毒，说祝病魔 早日站上方校长。 嗯，截然相反， 完全相反。你就看到，哎，为什么同样都是 IT 界哈、IT 界的超人，一个呢是防火墙，另外呢一个是 Google、让你在给搜索的微软和 Google、让你很多时候呢在网络上是尽可能的更加的畅所欲言。就也许是表面上你看到这一套，好像一个是收紧你的，一个呢是让你尽量的自由，但是得到的在网民当中的这个形象是天差地别。 就肯定跟他们这生病之前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李开复他现在他比如说他已经宣布了他得了这个癌症，那他更多的跟大家去说万一我不幸剃光头，不幸变光头，我要去做个大发套。然后他说医生说有三分之一患癌的人是被心理压力吓死的，他说我一定不做那三分之一的人。 是， 而且他现在一直在反思他过去的工作状态，他说以前是用健康来换取这些工作上的成绩、跟别人比拼少睡几个小时啊，跟别人比拼多做几个项目，多投资几个项目啊、但是现在这些多带一点后悔的意思。 你知道我去请教我学医的朋友哈，我说淋巴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它的这个治愈率高不高？ 对呢， 它是淋巴癌，其实它分很多期的，你现在也不知道是它是处于第几期、什么末期还是初期、尽管它是末期，它都有可能治愈的、就是有可能有它这个有效的治理方法之后呢可以让它活很长时间、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抱悲观哈，觉得李开复先生好像一听到癌症这两个字都觉得他已经离我们告别的日子不远了，其实也未必。但是他现在好好调整心态，这个接受的医生好的治疗，他自己呢是慢慢的进入这个复健的话，也是很可能可以有拥有也是比较长的生命的。 而且我看他那个，你可以看他在这个得癌症之后呢、他的很多的这个话语画风就转了。他以前我注意到他不是也是导师吗？导师这个给中国大学生的导师有一个从2000年起有寄封信，对，给中国学生的信。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信里涉及到什么诚信、快乐、优秀，然后大学四年。对，你应该怎样？ 但是好像就是没有说 智慧，对，没有涉及到你应该锻炼身体啊，你要从小开始投资你的健康啊，没有的。我猜他应该今年写这第八封信，就是要从小投资健康。 是哈，你看昨天我刚好跟几个朋友聚会，席间有一个男同学，他是学这个工程方面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听说你对李开复印象非常好，他是觉得我把李开复视作我的生命当中的偶像，他说我这个人平常没什么偶像，我就这一个视他为精神领袖，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就跟圆圆说的，他从多少多少时间开始已经跟我们写这个给青年人的 信，关心我们的， 关心我们，而且他在大学的时候说听过李开复先生的一场现场演讲，他觉得非常受感染力。而且呢我觉得啊，他说原话，我觉得这个导师跟别的导师不太一样，就他看起来这个形象是温文尔雅的，不会发怒、非常平和的，很谦逊的告诉你一些道理。他的这个方式呢让我觉得如沐春风，我接受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也相信他那一套、但是我觉得奇怪哈，你说写信几年前就开始写了好几封给年轻人，我说如果你不看这个信，你觉得你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 吗？ 或者说你听了他的话之后让你的人生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时候好像也答不上来。但是他说我就是信那一套，包括李开复先生写那本书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他说现在我在香港这么多年都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的非常显目的位置、就一直是座右铭。你可见真的是他在年轻一代人的这个形象是非常高大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历的确是很牛，你想他卡耐基梅隆，这应该是算美国数一数二的计算机学校了、然后第二呢他在微软待了7年、然后在谷歌待了4年、然后又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这个创新工厂、这是一个就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一个道路呢。 他其实跟其他的我们刚刚说那些明星大 V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真正喜欢他的人可能是真正佩服他的人、然后他会从心底里对他的每一句话都很心悦诚服。但是明星的话大家就因为我喜欢你，我追星 跟风嘛。 对、如果你王菲说我离婚了，大家有这么多次转发，这么多 案子，我也要离婚 70多万了吧，王菲那条、转发量。你真的是这样，你看赵薇生女儿他就啊了一下、喂了一下下面几万人，一开始几千条、后来跟风的就几万人。韩寒打了一声嗨，然后下面你看多少人转发。但是李开复这个微博哈，他最近不写一本书叫做微博改变一切吧。他的微博呢一开始是纯粹是经营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品牌，可能真正是对于他的生意上有多大的影响，他自己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未必会加分， 嗯， 有可能会负分， 嗯， 因为他在微博上不是有经常有几次被禁言了嘛， 啊对， 好像 也 是也 被关过小黑屋， 也是踩界了，嗯，但是呢，嗯，这个个人 放出来， 个人品牌呢还是因此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嗯， 他说这个品牌来说对他是最重要的， 嗯， 他个人最爱惜的就是他的名声，不是什么金钱和地位， 嗯， 最在乎的是他的名声这个羽毛。 嗯，但是这个也是他说了， 他说了， 对对对，大家可能觉得，说不定他的创新工厂跟他的这个名声之间还是不可分割的， 他肯定有无形资产了， 嗯，对 呀，就是没有， 嗯， 对。 倒是你说哈，他这个创新上面，他不是叫创新工厂吗， 嗯， 还有人就真的非常较真的去采访那些在 IT 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一个叫做何文的吧，就南方人物周刊写的这本，就是问他，他说你觉得李开复他在创新的这个层面上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就李开复在中国创新史上的地位，这个是应该叫做谢文，他是中国最知名的互联网的观察家，但是他的回答我看完之后非常让我意外， 嗯， 他说是零， 为什么呢， 他在创新上面的贡献是零， 嗯，我觉得这不能够怪，完全怪李开复， 嗯， 我觉得今天这段时间我也跟一个朋友讨论，就中国的创新为什么这么难， 嗯，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是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嗯， 你想当你千辛万苦发明一个什么东西或者编一个什么程序出来的时候， 嗯， 然后一夜之间就删，全部给你山寨了，全部给你仿制了， 就是这是一个抄袭的文化的， 你转化不了成为利润，你不能像苹果或者是像这个，Facebook 像那个 Twitter 那样转化成你自己个人的东西， 嗯， 你马上就被你的这个 copycat 这个仿冒者所淹没了， 嗯， 那你这样的情况下谁会愿意去花精力，嗯，花时间去创新， 哎，确实你看这个专家哈谢文他怎么讲， 嗯， 他说创新你本身是要有真正的颠覆性， 嗯， 但是李开复没有，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像什么呢，更像是一个布道者， 嗯， 他可以在你的企业管理当中，对， 嗯， 企业管理当中呢是带入很多的这个游戏规则，就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和中国企业尤其是本土企业普遍缺乏的一种人文素养， 嗯， 他自己在微博里面经常有出现这么一个词，就常识，就我告诉你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但是我就把我以前在美国在海外的这些跨国大公司的一些经营理念带过来， 嗯，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掰这一套， 对， 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在 IT 界中国自己的品牌像百度啊， 嗯， 腾讯这些上来之后呢它的光环也慢慢的淡下， 嗯， 所以我看完这本杂志我的心里的感觉是他觉得他在 IT 界应该是没有以前那么的风生水起，所以他就顺势的就转到另外一个他可能更加擅长的领域。好，这里是凤凰 eRadio 3D 化新闻，我们今天从李开复先生说起，那么在第二节呢我们想说说另外一个他不是身患绝症，但是呢他目前的一个口吃症啊，大家也可能在猜测为什么会得这样一个奇怪的病，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在李开复先生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罹患淋巴癌之后呢，很多的大 V 当然是竞相的给予祝福，其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潘石屹啊， 嗯， 小潘潘他呢也是跟他分享这个得癌症之后你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以及治理癌症的一些办法， 好像他得过似的， 好像他得过似的跟他分享经验但是呢另外一个哈，他自己也是陷入这个舆论的漩涡，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自己都有点泥菩萨过江你自身难保了，就别人的事你不要掺和太多，我就看完之后这么一个感觉。好，上个礼拜有一段潘石屹接受央视采访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采访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奇怪，你说尽管说潘石屹的口条好像以前听起来也不是不是那么好听吧，他是甘肃人他讲话有点土，其实说实话 对他自己说自己是这个农村的， 他农村小甘肃的小山村里面走出来的，确实说的普通话也不那么漂亮，但是你说口吃这个以前没见过口吃这么严重的，我们来听一下哈，现场原因重现。 核实的话还是主要是根据微博上的内容，没有一个说到了现实中去或者打个电话这样的事情特别少，还是就是根据我的常识，根据我的知识和经验，我判断这个事情是个真的还是假的。 有没有一个法律依据，是吧？如果是没有法律依据，只是说让他给我赔钱道道歉，或者给我补发上10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这个他的名声起来了，他还出了名了，对我来说又是个更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大 V 吧，粉丝量比较高的人，就是他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更加有这个纪律性，不能就是特别的随意。你要是特别随意的话，就是整个造成的这个社会影响和危害就会比较大。 我真的听完这一段都非常的搞笑，然后我们就是非常着重的听他这一段采访。以前小凡真不是这样一个那么结巴的人。 我挑了三句哈，我专门把它凑在一块儿。他其实你看央视这个视频，他大概有10几分钟，就是，但是呢，他访问呢记者据说是有4个小时，但是央视呢也仅仅是挑了其中的10几分钟出来。给大家看到，所以中间有问题啊！你说4个小时，他从头到尾 怎么 结巴吗？怎么了？而且你看那个画面啊，他一开始还挺放松的，但是到了最后好像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呢，就两个手是靠在一起的嘛，你就会发现这是不是手上再加一个东西就完美了？就大家的这个角色，大家一目了然，到底是谁在审谁？ 你要是不告诉我这是什么，我还以为你播了哪段小品呢， 是吧？好，主要是这个问题问了这几个，就是大 V 你的这个转发的内容你怎么样去确定，你会不会去核实一下，很多都是谣言怎么办。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被别人伤害了，别人重伤了，你会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啊？他当然讲到法律，他说现在没有什么规定，如果呢我是去用法律的话呢，反倒是让对方出名，这个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是对他的二次伤害。最后一个问题，记者就问他这个大 V 的责任是什么样子，刚才我们听到他的一个表述，意思就是呢，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尤其是我们这个几千万的粉丝数量的话，要特别小心自己说什么样的话，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以后要这个话要改一改，以前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人怕加 V 猪怕壮。 对，其实那个我看到一段潘石屹他曾经说过，他说他跟朋友打电话，他说央视要采访我，好紧张，我该怎么说，他们问一些问题我该怎么回答，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就给他建议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然后潘石屹就回答说他们正从20米处向我走来，来不及了。哎，这个很形象的就感觉跟他这个采访完全就接上了，他的确有些话是挺难回答的，他怎么回答呢，怎么回答都不是一个很安全很这个两全的这样的答案。那我们其实反过来看，这个网络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些网络大 V 们他们就像是里面的明星，有明星也有粉丝，然后这些也有光环，这些网络大 V 让大家觉得我们跟他之间是更平等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在言论上的一些主导对于现实的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对于现实会有一些指导的意义。 当然哈，有一个非常恶毒的阴谋论，李开复先生他得癌症了，如果他没有得癌症，他身体好好的，会不会坐在央视审判台的不是小潘潘，而是李先生。然后有人就觉得，你看李先生这个 说的吗， 李开复先生他说有个阴谋论，就说他是故意的，在这个时候公布自己的癌症了，于是呢就躲开这么一场舆论战。 我觉得这个太狠了，自己就 真的是 应该不会。 但我觉得这个潘石屹坐在那儿也不冤枉啊，因为他也经常在微博上就是煽风点火，说点什么出格的话。之前那个他跟那个美国大使馆勾搭在一块儿，然后说北京的这个空气的问题，已经受到了这个上面的点名批评了。 但是哈，你看在微博上那几个活跃的大 V 经常对于社会公共事务指手画脚的，第一个李开复，第二个薛蛮子，第三个任志强，第四个是他，那几个真的不合适。李开复首先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人家现在 在 台湾安心养病 了， 美籍华人，但据说好像他 美籍没有用， 来中国之后就把这个美籍给取消了。但是呢，你就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你都不该去打扰他，让人家安心养病，好好的这个治愈归来，再来贡献国家。然后这个薛蛮子你就不用说了，这已经是够狠了，长尾级待遇，在新闻联播你看这么长时间给他一个曝光。然后第三个谁吧，任志强，他也不合适。据圈子里的人说哈，他说话一般都是口无遮拦的，就怕你踩了4个小时，你发现我要是剪10分钟我还剪不出来，而且他还是个国企的老总，还又是个红二代，你说很多的话估计他讲出来你在现场听得特带劲儿，但是剪出来全国观众可能不太答应。 但是你仔细看这个潘石屹他讲的这段视频呢， 虽然他有点口吃，但是他还是有观点在里面的， 是， 而且这个观点呢是非常符合主旋律的、 嗯、 首先他说大 V 们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再随便乱说话了、 嗯、 因为你们随便乱说话造成的社会危害就比较大、 嗯、 就像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清华教授说，这个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这个酒驾女的 危害 要 大。 嗯，然后现在要说呢，潘石屹说，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曾经被这个别人那个诬陷我侵吞国有资产呢、啊、然后呢这个才这之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不能随便说话会有这个社会责任的、 嗯、 然后第三呢，他说潘石屹这个突然就变成了好像那个这个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说，网络没有秩序的话就会乱掉、 嗯、 所以要通过制定规则法律慢慢建立起这个网络秩序。嗯， 所以还真的是在网上那 个 大、 嗯、 这个我觉得其实要出来的话还是挺容易的，因为我以前做电视的、 嗯、 你要剪的话其实很容易把这个 剪掉是吗、 很容易把一个事实，他原来说的不是这么回事、 哦、 因为他多多少少一定会在谈论的时候谈到这样的一些话语嘛。 嗯， 所以你就把它剪出来效果就是这样。 但是你把这些新闻堆在一块儿看、 嗯、 你从薛蛮子上新闻联播开始， 嗯， 到李开复得癌症、 嗯、 再加潘石屹换口吃， 嗯， 我就有了一个也许不合逻辑的推断，这是大 V 要进黄昏的节奏吗？ 无论如何大 V 们现在偃旗息鼓了， 而且 有什么样的方法、啊、 而且你看到大 V 哈，就南方周末不是刚写了一个长篇的报道吗、 嗯、 就分析大 V 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人家的眼球。 嗯， 李开复先生他就讲到，他在中国一开始我就接触的是我的这个圈子，做 IT 的， 嗯， 跨国企业的，而且是领袖级的， 嗯， 我是假装活在北京，其实你北京也就那个圈子， 对， 在北京的大兴发生什么，顺义发生什么，你可能也根本不知道、 嗯、 你尤其不知道在贵州在陕西的边远的山区在发生什么、 嗯、 完全不懂得， 在网络上没有地域关系。 哎，但是你在微博上、嗯、你从这个宜黄拆迁到这个动车发生事故，到很多的这个微博打拐的行动出现之后、 嗯、 他会觉得好像中国的事儿我越来越多的 了解了 、 嗯、 参与了。而且我觉得大 V 们哈，他们也是有野心的人，这个野心在哪儿？不仅仅是事业上，他们会追求一种话语权。 嗯，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是经常讲到，就是在商人，你说你从商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你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 嗯、 政治权利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你说话有影响力嘛。 嗯， 你说在大 V 上，尤其是新浪一推你之后，你就有这样的感觉呀、啊，自己好像在微博上可以呼风唤雨似的，这样的感觉不是很爽吗？ 哎，之前薛蛮子不是也说做大 V 感觉跟做皇上似的。 哎、你说到这个皇上啊，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些官员、嗯、他们在这样子曝光的这个网络微博下面，其实他们真的是如履薄冰、 嗯、 非常担心的。你稍不严，比如说戴错一个手表啊，戴弄错一个皮带啊、 嗯、 你就可能出现一些差池。那当然这一新一轮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打击，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啊，比如说像这个王公权之前扰乱社会秩序罪、 嗯、 扰乱社会秩序罪，他到底是扰乱社会秩序还是监督社会呢、 嗯、 这个中间这条线其实是很模糊的， 是 这后面的问号也是很大的。 还有现在经常会用的一个罪名叫寻衅滋事，这个我觉得也很模糊，需要回去好好学习一下、 嗯、 都是哪些事儿是不能够随便寻衅。 而且寻衅滋事如果你从刑法上角度来看，它就是指你发生在生活当中的、 嗯、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公共的空间里面、 嗯、 但是问题是网络你到底把它算作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其实这个法律上它绝对是有漏洞的，或者是它定义不清的地方、 嗯、 但你在这样一个阶段你就草草把这些都纳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就是过界了。我们已经说过挺多次这个话题，但是我又觉得哈，你说大 V 他的言论的一个杀伤力究竟能大到哪去呢？李开复说白了，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商人。 嗯， 商人他要干嘛？他在中国首先要追求他的利益啊，他要赚钱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问过，就接触过尤其是见过他的人，不是在公开的这个演讲的场合，可能就是在商务场合，他表现的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商人。 嗯， 非常直接的明白的跟你谈生意，也不会一见面就开始谆谆教诲要怎么样教育你成才，你的人生应该怎么样做。而且你又看到他对于媒体上的一些表述，他就是非常精通于怎么样去行走于政治和商业之间，尤其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这个权力的运作模式，他希望把这套东西钻研透了。 你是说他用这个 他已经够正能量了， 公关的一个 公共事务来抓住人们的眼球， 公共事务来 推行自己的。 对 呀、 啊，我觉得他就是两边都想吃嘛。 嗯， 这边我先跟你政府关系讨得好，这边中国的网民也不得罪，我最后进的是什么？ 嗯、 我个人的品牌。 嗯， 我个人品牌打响之后，我将来我不去 Google 干，我也不在微软，我也不在苹果，我去哪儿哪都吃得开。 牌，我自己弄一个创新工厂，也许我提供的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创新意义在里面，但是你看我在青年人当中 有一个平台， 我有一个平台、嗯、我投资嘛，你看什么美图秀秀那些 平台 他都投钱的，但是他现在在投资者尤其是年轻的这个创业者心目当中形象是非常非常高大，我觉得这个人就非常非常聪明、嗯、但聪明到最后一点你身体忘了、嗯、忘了之后你看上帝在看着，就是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嗯、 但是他在这个身体的上面他还是在不停的发微博，就是他的这个影响力还在持续的发酵、嗯、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其实这是一种营销的方式， 对、啊、 而同时刚才说的这些大 V 们他们就是媒体，刚我们不是说一万是一本杂志、嗯、十万是一个都市报，然后什么一亿就是 CCTV、嗯、他们就是一个小媒体啊、嗯、媒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像以前的新京报以前的南方周末、嗯、他们还有的时候会过界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慢慢慢慢的都要适应一定的规律和大的环境，带着镣铐跳舞，适应所有的媒体也适应现在所有的大 V 们、嗯、他们只是一种特殊的在网络上的自发的媒体，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什么吧，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网民太抬举他们了，就关于大 V 的一些言论有时候我真的不觉得他们真正 盲目相信， 你说推动他们所谓坚持自由派主义那些的观点，他其实你看实实在在做过什么吗？ 对， 倒是王功权这次我看了他的详细的资料，嗯，你说当年他是政府官员而且是主管宣传的、嗯、后来他下海、嗯、下海之后呢经商生意做得非常大、嗯、你像这个周鸿祎之类的人，就是他的眼里基本上他是相当于他们的这个更加神级的人物了，谈起他们觉得都是小辈儿小孩的那种感觉、嗯、但是他做什么呢，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 者、嗯、 一开始是金融的项目，但是人家一去、嗯、我不学金融了，我专门去研究公民社会，人家是钻进去的去研究他，而且回来之后也是实实在 在对于公民社会一个是发声，二一个真的实在的捐钱、嗯、捐钱，当时广州的这个孙志刚事件就是收容制度你废除的时候、嗯、是有一些公民的团体和这个社会的公益组织，人家是在实实在在推动，但是没钱，幕后很多人投资、嗯、但是非常少人愿意承认自己做过这个事儿。王功权是其中一个、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又敢于承认自己我在做，而且是非常理性的，我是有研究我有理论功底的，很认真的在做、嗯、这个赢得掌声应该是比现在我看到李开复这些在网络上大 V 他随便给你转发一个 更实在的东西， 更实在而且更加值得敬佩啊。嗯嗯， 但是呢、嗯、很不幸啊，这个王功权最近也消失了， 是啊、嗯、 对，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理据为什么把他抓起来、嗯、到底他的这个犯了哪些扰乱社会治安是吧、嗯、 所以我觉得像当局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你比如说你说约束在网络上有些规则其实是非常非常必要，就像潘石屹自己说的，但是是不是网民们可以慢慢慢慢自己会了解，或者说这个网络它自己会有一个调节功能，就像经济它也有一个自己调节功能、嗯、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哦这个人就是这样讲空话的、嗯、 好， 这个人就是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对，这个还要最根本还是提高分辨能力、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U-Radio 3D 花新闻，我们先休息片刻，回头接着聊。 U-Radio、oh, U-Radio News and Music U-Radio U-Radio。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我看宁财神哈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编剧作家、嗯、他呢最近也讲了一番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微博时代呢最讨厌的地方呢是每个人都特别习惯去站队。嗯，比如说你说几个俏皮话，你可能140个字都不需要，一本书你翻两页就写出来了、嗯、但是你会显得特别聪明。哎呀，你写的时候尤其是底下有人评论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爽。嗯，但是当所有人都试图显得聪明的时候，他呢就丧失了进一步去了解一个事物的机会，以及以及呢客观的看待这个事物的可能性。这个被不断的重复之后的人就会变得特别的狭隘， 还有毛躁肤浅， 还有毛躁肤浅、嗯、就觉得微博是一个表演的场地。 对、嗯、 现在有人用了微博以后再也不写日记了。 对，以前的博客一篇一篇的写的现在都没了都停了、嗯、 对， 大概停止 的 时间就是这个微博开始的时间。 就有人说现在小学生再也写不了一篇长过140字 的文章。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之前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也是做过研究，就是说人 的确智能是在后退，在尤其是在这些智能手机和这个这个电脑应用以后呢，因为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长时间的去专注在一件事情，你才可以理清楚 用进废退。 对，但你现在你的专注力越来越短，你的阅读能力仅限在140个字以内的时候， 碎片化的时候 你就无法去阅读，比如说让你读一本很厚的书，你已经不行了，做不到了。 对，我根本没有这个耐心。 对， 我完全是做不下来。 看提要， 厚的书全部是看提要，看这个序言， 看标题， 标 题党， 看这个目录。所以呢，一个什么结论吧，就是微博一个是表演的场地，二一个呢，微博的话你别太当真。所以呢，你看大 V 们，你管他说什么呢，有的时候他就说完就算了，他也不会太理会底下的人，你会不会因为他说的话你奉为金玉良言，而会去思考他对你实际的生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觉得就是政府现在是非常把微博当真的一个？ 对啊，我觉得他为什么呢？这至于吗？你说刚才我讲的那几个大 V， 我看到更多的他们只是说说而已，真的有实际在做的，就包括李开复，很多人骂他是什么美帝的走狗啊，但是他之后说了几句被我党政府喜欢的话之后，又被人骂五毛，你知道吗？所以他自己 有人会给你贴标签的。 对，他自己站出来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一个不过线的人，我就是一颗无毒 的 植物，没有毒的，就是我说的话呢，你不必特别的较真儿，也不必紧张我，我根本对你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我都得癌症了，你要怎么办？我自身都难保了。 李开复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微博就是一面镜子，他说社会是什么样子，微博就是什么样子，而且他就说你在这个微博上吐槽，总比到街上去有暴力这样的好吧？那我觉得这微博像网络是大家一个全民发泄的地方， 对， 你有的时候吐吐槽就是一个发泄的地方，那个洪水一定要流出来嘛。 是 那在网络上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 但是现在我看那个最近有一个新的职业产生了，叫舆情师。 舆情师， 舆情就是舆论情况， 就是微博小秘书吗？ 就是类似于，就是他是观察这个最近大家在说什么， 然后呢， 谣啊，然后这个各个级政府、人民政府都开始雇用这个舆情师，因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好像已经变成了这个地方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就说你最近你们这个地方这个老百姓在说什么、谈论什么呀？你这个作为地方长官的人，你要了解，你要知情。但事实情况是什么呢？这些政府官员可能都是40-50岁的人了，就是他们其实很少，可能很少上，没有时间上网，或者也不太熟练的能够上网。然后呢，他们并不太了解网上在做什么，他们得到的只是下面秘书或者是舆情师给他们递的报告。 对， 而这些人呢，如果是那种比较敬业的，他还给你认真去收集、去分析。如果不是的话呢，干脆就随便到哪抄一下，百度啊什么 Google 随便抄一下，然后就递交报告了。然后很多政策呢，就是靠这种递交摘抄上来的报告，这个领导做出来的、编出来的这个政策 就出来了。 那你想，这样政策再去回来管理这个 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那肯定是对不上号的。 所以可能上面是英明的，但是底下人执行的时候呢， 执行歪了，歪楼了， 愚蠢的错误。就包括你看治理谣言， 之 前广东那边不是你看到的微博好像是公安，但是跟实际上操作的人呢，大家理解可能是有误的。就是你理解和执行的人很容易执行那边他就过度化了。可能我根本要求也不是说所有的谣言你都得把他们抓起来。但呢是有这个明显而这个及时的，你说对社会危害有危险的，我才会要考虑去动用，要不然是这个行政或者是刑拘的一些处罚的办法。但是我还是回到李开复说的那个例子吧，很多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们的说话仅仅是停留在他们这个表达上面，真正是形成行动还有非常远的一段距离。而且网友在微博上他也仅仅是一部分的网民，网友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主流的意见还确实成疑的。就包括我们放假，我就发现这么一个心态，你放假的时候如果你每天只看着你在家里能收到那几个台，你也不去看外媒，不去看港媒，也不上 Facebook， 也不上微博，不上网的话，你生活会非常的美好， 简单， 幸福， 非常简单。如果你身边没有发生那么多不靠谱的事儿的话，你会觉得世界很安详很太平，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官员他们就认为啊，社会上一些仇富或者是仇官的这种情绪 是网络煽动的， 大 V 煽动起来的，他们觉得这些暴力完全是从网络上散发出来的。 而且包括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是很美好，但这种生活带着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对， 就是你要求第一你别得病，第二你们家房子别被强拆， 第三，你不要被误当成是什么坏分子，说你寻衅滋事，或者是扰乱 社会 治安。一旦到了那种程度的话，那种时候的话，你是没地儿说理去的。 是，但是真的哈，如果我们家遇上强拆，真的是遇上什么特别没人性的事儿，如果我不是大 V， 我刚当然是没有办法，你说像大 V 有那么大的一个传播的影响力，即使你是大 V， 你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 对， 所以微博它仅仅还是微博，仅仅是一个社交的网络的工具，但是至不至于上升到现在官方认定的它是这个新的战场。我觉得似乎官方有点太紧张了。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事情，他们每个人应该都在论坛上泡个几年就知道，第一，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第二，也不要太把别人当回事。 好，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舆情的一个状况。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 好，我们今天有话直说，说说看这个中国海难号事件啊，这个邮轮他们在韩国被扣的事件的一个追踪呢，就是最新发现了这个纠纷原来是国内的纠纷，两方呢，一个是海航集团旗下的大新华轮船，还有就是江苏沙钢集团旗下的沙钢船务之间，他们有一些经济方面的纠纷。那这一次的这个经济纠纷呢，也就是沙钢船务讨不到钱，于是他们被迫无奈，就是在这个多次协调没有结果的背景之下，在全球范围内追这个海航集团的一个资产，所以就把这个船扣下来了。但是呢，涉及到的很无辜的这些游客，他们是遭了罪了。所以大家觉得这一起的国内的经济方面的纠纷啊，跑到国外去了，而且现在这个事情闹得那么大，大家觉得是丢中国人的脸吗？ 好，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09000， 我们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一键 call in 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来说说看你的意见。 好，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今天说到这个国内的企业闹到纠纷，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国际的扣船事件呢？说的就是中国的海南号。在这条事新闻刚刚发起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啊，中国的乘客为什么会究竟遭到了这个韩方的扣留？那事情追查下来呢，原来就是这个海航集团旗下的大新华轮船和江苏沙钢集团旗下的沙钢船务之间的一场经济纠纷。这场经济纠纷达到的钱财是5837万美金啊，也就是大新华公司需要支付这么多钱，但是呢，因为这个沙钢老是讨不到钱，所以被迫无奈，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全球范围内来追讨资产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他就在韩国的济州地方法院递交了一个扣押他们资产的申请。当然了，也是要求这个大新华公司的一个他的申请担保公司，也就是海航方面要出来进行担保，但是海航方面一直是不理沙钢，所以才采取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方法。但是海航方面呢，他们也说啊，你不能以这些游客他们的这些包括他们的旅行啊，还有这些纠纷啊，以劫持游客的这些合法权益作为一个威胁的方式，所以双方是各说各有理啊。那大家看来这一次的国内的一场经济纠纷闹到了韩国去了，而且成为了一个挺轰动的新闻，你是怎么来看的呢？是不是有点丢中国人的脸呢？来说说您的观点。好，首先第一位是杨先生，上海的杨先生。哎，您好杨先生。喂，可以听到吗？杨先生您好。那我们先来听赵先生，北京赵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这场纠纷？您怎么？哎，你好。 哎，你好。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也没人员也没详细报道，说2000多人 被扣留。 我以为是这个偷渡客的是吧？ 还是海盗是吗？ 对，但不是偷渡啊，让韩国人不老抓咱们吗？ 那现在您觉得呢？事情出了一点这个真相出来了以后，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没什么了，因为随着全球一体化，特别是经济下行，是吧？以后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多，对吧？香港也这种事儿也不少，是吧？我说这类事儿，是吧？ 您觉得挺正常的。 对，完了呢，但有一点，就是说这种事儿真没什么可丢人的。你知道什么丢人吗？ 什么丢人？ 相反，这种食品安全啊，什么出去旅游什么的，不文明礼貌，这挺丢国人脸的，是吧？ 嗯， 人都说你都有航母了，你都造那个什么航天了，你这怎么老食品怎么老出事儿啊，知道吗？ 嗯， 还有一个什么觉得特丢人，这你可以删掉，就是咱老支持巴沙尔这种独裁，在外头让我们挺没面子，说你们这国家政府怎么这样？其实我们老百姓也不这么想的，是吧？还有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就说这回去了好多飞机，把他们拉回来。这单谁付？ 嗯， 这绝对不能政府买单。 这个海航说他们付，海航说他们付。 对，我如果要政府买了单，那可就是开了一个不好 冤大头， 以后这种事儿会越多。 嗯， 宁可企业破产，政府也不能拿纳税人钱干这事儿，是吧？ 嗯，有道理。 就这么多。 好， 谢 谢焦先生。 把巴沙尔那句话删下去，我估计新媒体就可以给我播了。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啊。刚刚他说到了这些事情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是不是一些游客在出海的时候，他们还得做好被劫持的准备啊？好，我们再来听听，也是赵先生，湖北的赵先生在线上了吗？赵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您有什么观点？跟刚才这个北京的赵先生，他觉得不丢脸，您觉得呢？ 嗯，我觉得两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我觉得首先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条新闻在微博上面， 嗯， 然后看了一条新闻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主要是太丢脸了，这个事儿就证明我们国家的法律啊是有严重的问题的，无论是执行层面也好，还是法律的监管方面也好，是很存在很大的漏洞的。你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怎么可能闹到别的海域，然后又被别人那个韩国的人来扣押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反讽的一个意味。因为我们的那个相应的执法机关，你到底有没有执法，他有没有行使执行的手中的权利？如果没有执法，我们要这些公务员干什么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相应的，在国内走正常的途径走不了了，那没有办法，大家只有过激了嘛，只有支持一条路嘛，自取化成一条路嘛，只有这样一种方式，那我索性就把它闹大一点，那就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如果这种事情的话，如果没有相应的刚才所说的相应的执法部门该做的，如果不做的话，我们国家其实这些条款其实很多很多都有，但是就是主要就是一个问题，执行不到位。如果没有执行这一条层面的话，这种事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就直接会层出不穷的。 您觉得是海航集团店大欺人呢？ 对对对，店大欺客嘛，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我还是觉得相关的部门一定要做出一点事儿吧，不要一天天就在那边翘着二郎腿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那这种事情永远都解决不了。 嗯，好的，好，今天谢谢赵先生，湖北的赵先生，谢谢您的意见，拜拜。我们刚听到赵先生说这个沙钢也是被迫无奈啊，他的这个观点是支持沙钢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沙钢船务他们根据合约的约定呢，是向英国伦敦的仲裁庭递交了这样一个仲裁的申请，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在国内通过这个具体的途径达到他就是拿到拖欠的这些租金的一个合理目的啊，这个中间肯定有一些问题。好，我们再来听听陈先生，来自湖北陈先生您的意见。陈先生您好，在线上了。 嗯，你好，你好。 哎，您怎么看今天说的这个海难号的事件？ 哦，今天我刚才把它看清楚了。 嗯，那您觉得呢？ 我认为 丢人吗？ 我觉得不丢人。 不丢脸？为什么呢？ 不丢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国以后啊，他这个海难号他回国以后，估计他没有赔偿。比如说我出钱，我到韩国去旅游，对不对？我去旅游。我好被韩国政府扣了以后，他应该来说，他应该该这个船赔偿，对不对？ 嗯。 他回国以后就没有赔给他的，你知道吗？ 嗯，您可能 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他回国以后啊，他这个既然他有这么大一个是国家的一个邮轮，他回国以后，地方政府他不赔这个钱了，你知道吗？ 嗯。好，谢谢。 他不会赔的。 好，时间关系，谢谢这个陈先生啊。刚才个陈先生可能没有听清楚我们的这个题目，说到的是这个经济纠纷方面的，没关系，我们再来听听最后一位杨先生，来自上海的，线接上了吧？应该。好，杨先生您好，可以听到吗？ 您好， 哎，您好，嗯，您在线上了，您怎么看今天说这个海难号事件？觉得中国人这样的一个事件闹到国际上面去，丢不丢脸？ 我觉得丢脸倒不至于，但我觉得法理上可能是讲不通的，但情理上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绑架了那个无辜的一些乘客。 那我觉得这些乘客倒是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了，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就是乘客您觉得挺冤的是吧？ 对对对，蛮冤的，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诉讼啊或者并没有什么关系了，但间接的被卷进去了，我觉得站在他们的角度应该去争取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 嗯，好，谢谢杨先生的观点，谢谢您。 拜拜。 嗯，刚才分别不同的这些听众啊，他们给出的观点也不太相近啊。刚刚这个北京赵先生就说这不太丢脸啊，可是湖北赵先生就说，哎，这个很丢脸。那刚刚杨先生是从游客的角度来说了，丢脸不至于，但是呢，游客其实还蛮冤屈的。我们得知他现在的一个处理状况是，海航会付给每个人2000块钱作为一个补偿。那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觉得2000块钱可以弥补你的一些损失，还有受到的一些惊慌失措的感觉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单元，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燕婷，拜拜。